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上兩集的建築二呢，我們都跟大家講緊香港呢在面臨二戰之後一些的難民潮，而政府呢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去应对呢。咁我哋呢喺香港呢好多时候第一时间都会諗到好大嘅问题，就係房屋嘅问题。咁我哋要处理一班嘅难民嚟到香港，又或者本身香港都已经係一个人多地少嘅地方嘅时候，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去处理咁庞大嘅人口嘅数字呢？咁政府呢当然就要扭尽六任諗好多嘅方法啦。咁但係呢喺成个推行嘅时候呢，其实都面临咗好多嘅问题或者不同的阻力的。那我们今集的建筑二会跟大家聚焦去讲，在这个难民潮底下会出现了很多的，譬如是寮屋，又或者是因为不同的事件底下出现了一些的徙置区。而跟住下去我们都会慢慢再跟大家讲之后，譬如有一些廉租屋啊，又或者是不同的徙置大厦等等。那这些留返之后再可以再跟大家谈。但是我们这个时间都要再跟大家讲多少少个时代的背景。究竟对香港造成一个怎样的影响，这个时间底下政府又可以出一些什么招式去应对。那这个时间底下其实香港那个住屋的问题是怎样的呢，或者整个大环境是怎样的呢？ 在我们即是现在讲的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香港，其实中间千头万水有很多的部分，因为一去到近代的时候呢，每一年的变化或者每几年的变化都相当之大的。不过第一样东西可能我用一个历史的观点去讲解呢，就是寮屋呢今日呢就当然是一个问题啦，或者是一个即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恰当的社会现实啦，即是不应该有寮屋啦或者点。但是在我想50年代或者更早的整个地球或者整个世界呢，其实寮屋是很正常的事来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这样的观点啦，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在香港是不是太熟悉得买楼供楼按揭这种这样的模式的住宅方式呢？即是我们现在要去住一个地方就是要找一个发展商买一个楼然后要去供咁样。咁但係喺更加早嘅情况之下，人类应该又能够即係我见到有个空嘅地方，我就去嗰度起一间房屋俾自己居住，有个遮蔽嘅地方。咁其实背后就係一个好简单嘅观念，就係你有为自己安置自己嘅权力，係咪？我觉得呢个可能係咁。咁所以喺战后嘅环境呢，譬如所有嘅发展中嘅地方，即係譬如南美洲啦，好多地方啦，亚洲嘅大部分嘅地方，东南亚好多嘅地方，其实呢啲嘅所谓嘅自己起嘅寮屋呢，其实先係主要嘅居住方式嚟嘅。即係大家就係搵一个地方就搭就起。咁而我所见到嘅政府呢，对于啲寮屋呢都唔视为一个问题，反而视为佢哋应该係咁样去居住。即係喺一啲广阔嘅未发展或者尚待发展或者简单 乡郊嘅地方啊， 简单 嘅 空地，佢哋喺里面住咪由得人哋囉，做乜啫，有乜所谓啫。佢哋喺度自生自灭，我又唔使理。咁所以佢背后我可能第一个要讲嘅就50年代呢批难民嚟到香港，其实可能佢真係自己諗住短期居住，政府都唔认为对佢哋有责任，咁佢哋咪借住个地方喺度住，咁然后佢哋自己起一个临时嘅居所，咁就相安无事。咁其实本来呢要故事呢就咁落去呢，可能过几年或者局面有变化，咁佢哋返去佢哋所属嘅地方，咁就完㗎啦。反而就係古仔就係、咦，原来唔係咁。第一就係大家都知道，即係50年代开始边界开始封锁啦，嚟咗嘅难民可能你要想返去都唔容易啦，就係5152年开始铁丝网已经起齐晒，咁中国返去唔容易。佢哋嚟到又有所谓嘅战后婴儿潮又诞生啦，咁大家亦都有恋爱啦，又生小朋友啦，喺咁嘅局面之下先至会即係越嚟越多人住咗喺度。咁而住咗喺度之后，可能大家都听过个故事，就係突然间嘅一啲嘅天灾或者人祸，即係话一啲嘅火灾令到大批嘅人失去家园。譬如即係其实由50年开始有多次九龙城啊、九龙塘啊、唔同嘅地方啊都有嘅一啲嘅大火，再之后即係先有53年石硖尾大火。咁呢啲嘅大火就大家知道， 有問題，即係發覺突然間有多人冇住咧，就衍生成為一個大嘅社會問題。咁政府先慢慢可能會講到，咦，我哋可能要諗下係咪要處理。咁所以依個可能係嗰個點，即係寮屋未必最初係一個問題，咁但係突然間有一班人流離失所，變咗完全冇居所，反而就係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好原始嘅問題，就係想問一下寮屋嘅定義係乜嘢？即係我哋話係啦，我哋聽我木屋、石屋、磚屋咁，我哋都明白。咁但係一聽寮屋或者我哋後生一輩嘅未必好明白乜嘢叫寮屋噶嘛？ 嗱，其實兩位咧都頭先講咗，真係指出個重點啊，就係話咧，即係人咧搭間屋俾自己住咧，不嬲都係我哋歷史上人類嘅天性嚟嘅，即係你成個家庭你要地方瞓，咁你就一定要搭間屋俾你自己住噶啦，尤其是冇建築師或者你冇錢請建築師之前。咁你搭間屋俾自己住，點解佢無端端喺係咪一個時代突然間會變成所謂嘅寮屋，即係我哋講嘅 informal housing？ 點解會突然間會變成唔合格嘅房屋咧？即係其實寮屋就真係唔合格嘅房屋。點解會突然間會變成唔合格嘅房屋咧？就最主要係兩個原因，就係、是、第一，我哋開始咗有地權呢個概念，你喺人哋嘅地方，唔屬於你嘅地方搭咗出嚟嘅屋，你咪唔合格咯。咁呢個第一個就係話，以前如果我哋喺原始時代，我根本冇地權呢個概念，你就隨時搭間屋都冇人理你嘅，你搭到皇宮咁，定係你搭到即係好簡陋咁，都冇人理你。就係因為我哋出現咗地權呢個概念啦。喺香港咧，即、就、係、是、當時嘅難民潮咧，就係啲人霸咗政府嘅官地，喺官地上起屋，咁你咪成為咗寮屋咯。嗱、第二個概念咧，就係當我哋咧開始有建築條例咧。你就先至會有唔合格呢個概念啦，因為有人定咗乜嘢為之合格嘅標準。你冇合格嘅標準，你就冇嘢係唔合格㗎啦。咁所以當時咧，即係政府有建築條例之後咧，佢就會認為即係有啲嘅房屋係唔合格啦。然後你又唔合格，你起出嚟唔跟建築條例，你又霸咗官地，又更加係即係個問題嘅所在。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嗰啲所謂嘅唔合格嘅房屋咧，就係、是、政府覺得係令到個社會係出現咗危險，因為佢哋個衞生程度差啦。我哋即係一直都強調。其實喺個城市規劃裏面咧，衞生啊係呢個好重要，即係公眾衞生係好緊要。第二就係話佢好容易有火災嘅出現啊。咁你一次火災咧，就已經影響成個好大嘅人口啊，亦都可能會蔓延開去啦，去到一啲即係本身合格嘅地方咁。咁所以咧，所謂嘅寮屋點解當時會即係造成問題咧？就係、是、最主要就係佢霸咗官地。第二咧就係佢嘅建造咧係唔合呢個建築條例 嘅。嗯，係咪淨係霸官地啊？即係會唔會可以係霸其他嘅？ 嗱，你可以霸其他私人嘅土地噶， 系咯。 嗱，譬如咧，系当时嘅寮屋咧，而家我哋成日想象咧，即系我哋记忆上咧，就会觉得系个山头里边， 吓 个山应该政府噶嘛，吓咁你喺嗰度起楼啦。但系其实当时咧，好大嘅数量嘅所谓寮屋咧，系喺其他人嘅天台嗰度起嘅，即系喺天台人哋本身嘅物业上边咧，你搭间屋。其实如果我哋即系年轻一啲嘅时候咧，都成日听到呢啲新闻嘅话，即系政府清拆天台屋呢样嘢吓，嗰啲天台屋其实都系寮屋嘅一种。 嗱，我哋就見到有咁多人喺官地上面起即係呢啲嘅寮屋啦。咁政府又冇用一啲嘅方法去處理 嘅。嗱，其實咧，政府咧應唔應該清拆呢啲嘅寮屋，或者清拆我哋成日所講嘅木屋區咧？喺當時咧，戰後咧係一個好大嘅討論嚟嘅。嗱，咁當然啦，因為政府其實冇預計到個數量會咁大啦。因為喺戰時嘅時候，喺3年8個月嘅時候咧，香港嘅人口咧係暴跌嘅，係跌到咧即係差唔多得翻60萬嘅。咁但係咧喺戰後1-2年間咧，又突然間暴升喎，暴升到咧由60萬咧去到咧超過100萬，即係幾乎咧香港嘅人口係 double 咗嘅。嗱，咁呢啲 double 咗嘅人口，你突然間多咗咁多人，而戰後嗰個房屋嘅供應咧，其實就唔多，因為我哋之前嗰集已經同大家討論過啦。點解即係戰後嗰個經濟情況咧，其實咧就好少即係發展商咧就真係喺度起樓嘅。咁有啲房屋亦都破爛咗啦。咁所以其實根本個房屋嘅供應咧就係不足嘅。咁供應不足嘅時候咧，房價即係個租金當然就係貴啦。嗱，我哋唔好成日咧以為咧呢啲咁嘅木屋區啊或者寮屋咧就係嗰班中國嚟嘅難民咧喺度住，其實就唔一定嘅。第一就係中國嚟嘅難民咧未必係冇錢嘅，中國有好多嘅商家咧其實係帶住資金咧落嚟香港嘅，咁佢哋唔係全部咧都係我哋想象中係攞個包袱走爛落嚟嗰啲人。第二咧就係話咧，其實呢啲人落咗嚟之後，佢係令到嗰個租金、那個房價咧係增加嘅，又或者係你 想租楼都租唔到嘅。咁所以当时其实有好多系香港本地嘅人咧，系因为楼价越嚟越高，即系租金越嚟越高嘅时候咧，系被逼咧就走去住木屋区嘅。咁所以其实木屋区当时咧，你可以当系一个其实系一个地产市场嘅一种嘅，系有咧正常嘅租卖，即系唔一定系你自己搭出嚟嘅，你亦都系会咧搭到一间系租俾人嘅，你霸到个地方你就会咁样做。咁所以咧，其实当时真系有好大嘅人口咧系住紧喺木屋区嘅。譬如咧，政府有一个初步嘅统计，喺50年代头咧，其实人口咧即系百几万人嘅时候咧，有成30万人咧，其实系住紧喺木屋区。 咁同埋咧，我谂到一样嘢就系，因为政府佢真系要去处理呢个问题咧，都系好花资源啊嘛。即系话呢班嚟到嘅难民，佢未必有一个好立即帮到个政府，譬如交税啊等等。咁但系如果政府佢真系要出钱去处理呢班灾民或者呢班难民啦，咁嘅时候其实政府要花咗另外一大班纳税人嘅钱去做。咁所以社会上面应该又会出现其他嘅声音。 嗱，其实社会上嘅声音系好多嘅，但系咧我谂咧，其实政府咧除咗因为嗰个清拆嘅资源之外啦，其实佢系好大嘅担心嘅，就话因为清拆而带嚟咧个反抗嘅。嗱，当时咧其实系喺战后嘅嗰段时间咧，当木屋区啊呢啲寮屋区咧好多嘅时候咧，其实咧社会上面有好多嘅传言嘅，好多谣言发生嘅。啲谣言咧就话政府会拆，系会赶佢哋走。咁當時就有多人咧就質問政府呢樣嘢嘅，令到咧政府嘅官員，譬如市政局嘅官員咧，要出嚟解釋嘅，就話誒， 冇， 即係所以當時政府嘅立場咧就係話，我哋唔會咧令到嗰啲人咧即係拆咗呢間屋，令你無家可歸嘅。我諗喺殖民地政府喺英國嗰個帶過嚟嘅諗法咧，都唔會咁樣做嘅，即係都唔會想話趕絕啲人，令到佢係冇地方住。 係啊，我借個文化翻嚟可以咁樣去講咧，即係當時有一個小説咧都幾知名嘅，就叫做係趙之凡所寫嘅《半下流社會》。咩叫半下流社會呢？就係佢哋住緊嘅地方嚟到香港，即係走爛咗嚟之後呢，其實佢哋住喺就係好似啲下流人咁嘅生活。但係點佢哋叫自稱做半下流呢？就是、其實佢哋本身喺中國即大陸嘅時候呢，其實佢哋係一啲社會上有頭有面嘅人嚟嘅。即係佢哋住喺所謂嘅冇區，但係佢哋唔係冇知識，佢哋唔係冇地位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哋亦都好可能係一啲文化裏面嘅一啲中堅分子。舉個例，譬如當時住喺鑽石山嘅人裏面，會辦雜誌嘅人裏面呢，其實就包括譬如錢穆啦。咁當時錢穆佢當時辦嘅雜誌呢，其實發行嘅地方其實就喺鑽石山上元嶺村，即係就係今日荷里活再側邊少少嘅一啲地方，荷里活廣場側邊少少嘅地方。間講就係咩呢？就係嗰啲嘅地方就係正話鬧哄哄嘅話，會唔會拆啊？由鑽石山、新蒲崗，然後九龍城東頭村，一直延伸到黃大仙周邊。咁譬如今日嘅黃大仙寺嘅周邊，其實以前我佢嘅非常多嘅最大嘅一個範圍。咁所以中間先會有一個咁大嘅，即係黃大仙，大家覺得佢能夠保佑當地嘅木屋區咧，就免受災禍。其實主要係火災，即係大家就能夠安全啊，即係祈福啊嘅地方。咁所以你會感覺到當時嘅九龍嘅中心地帶，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咁樣嘅，即係寮屋嘅自己起嘅呢個民房。所以如果你話政府係諗住拆咧，其實係調翻轉講，政府就千祈保佑佢哋唔好有事，因為你諗下，當一萬人無家可歸，你要搞咧，就即係你每日要供應佢三餐。你點樣俾佢食呢？即係當時人可能百零萬人，你要俾一萬人衣食住行係好痛苦，即係你好難去安置。咁所以簡單講就係，我自己認為政府政策最驚就係啲突發嘅事，即係你每一日要供應冇問題，但係你唔好你有三萬， 失驚無神， 三千人又話減七千人，我點樣做啊？咁所以我諗對於一個政府或者一個官僚機構嚟講係相當頭痛同埋艱難嘅問題。 所以其實咧，即係好似我哋記得翻咧，即係好似大磡村呢啲咧，入邊咧其實係有片場嘅，或者有好多工廠嘅，所以喺呢啲木屋區裏邊咧，唔係話即係真係淨係住住一班窮人嘅，而係喺裏邊咧都有好活躍嘅經濟活動喺入邊嘅。 但我哋亦都會諗到咧，呢啲木屋區入面咧，其實你唔處理嘅問題其實好多啊，即係揞住咗你睇唔到，或者你暫時處理唔到。咁但係喺一個咁稠密嘅居住嘅環境底下，而我哋都知道喺呢個區域入面，如果自己去搭建啲房屋，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好多次，譬如係一個生活地方嘅排污嘅設施啊，其實好明顯喺木屋區入面係唔會有啦。咁因為冇人去管理噶嘛。咁同埋喺個衞生設施之餘，亦 亦都會造成可能會有疫症嘅爆發啦，又或者係治安嘅問題啊，咁即係等等嘅呢啲問題，其實政府都唔可以坐視不理喎，始終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政府最初嘅做法咧，都只係話我喺啲大型嘅屋區裏邊咧，即係可能譬如起公廁啦，又或者係即係加翻多啲防火嘅設施啦，即係防火嘅即係水桶啊呢啲咁嘅嘢，即係好被動嘅，即係政府嘅角色。嗱，政府咧不嬲嘅立場咧，其實我哋上一集都講過，政府就係覺得我唔應該去干預呢個即係房屋市場嘅，房屋市場就應該係你即係私人嘅投資咁去解決嘅。嗱，政府一直都唔想干預，因為政府嘅態度咧就係佢會覺得第一難民咧係短期嘅，啊，當即係中國嘅政局安定嘅時候咧，佢會翻去嘅。第二咧就係政府咧唔想咧即係撥咁大筆錢咧嚟做社會福利，即係佢唔想令到香港成為一個福利社會。咁咧佢就會覺得咧，如果我係即係幫呢啲難民嘅時候咧，咁我就要一路一路咁投資落去嘅。咁呢個筆錢咧，政府就唔想出嘅，亦都會覺得咧喺戰後咧有錢嘅話咧，我都留翻嚟即係發展經濟啦。嗱，第三咧其實上集咧阿卓源咧即係同我哋解釋過一次，就係話根本上我哋分唔到咧邊啲係難民或者邊啲係本地人，因為香港嗰個人口嘅流動其實係好大嘅，出入咧好似好自由嘅，即係有時你喺呢度住幾年咧，翻翻國內住幾年又翻翻落嚟，根本你都分唔到係住喺屋區嗰啲人其實係難民啦，定係其實本地人啊？我哋應該係幫難民啦，定係應該幫本地人呢樣嘢？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聽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建筑二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紧咧，就系香港咧喺面对住战后嘅难民潮底下，喺房屋方面咧，曾经咧即系做过一啲嘅咩嘅措施啦。咁而咧，我哋头先都有讲到啦，一开始政府咧都系以一个不干预嘅政策啦，可以咁样讲，暂时去将一啲房屋嘅问题咧就掩盖住先，即系可能系不能啦，就未必系不为嘅，咁啊各样可能都会有。咁但系后来我哋都知道咧，喺成个骰子嘅政策底下咧，都有一啲嘅大嘅改变，咁所以就出现咗我哋后来都经常会听到嘅，譬如一啲嘅骰子区啦，又或者系骰子平房啦等等。咁嗱，我哋呢一刻咧都想知道究竟嗰个历史系发生咗啲乜嘢事，咁啊令到政府喺呢个骰子政策底下有一个咁样嘅转变。 嗱，其实最初咧嗰个第一次嘅骰子情况出现咧，就系1948年啊，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咧，就系话政府不嬲嘅谂法咧，都系我不干预嘅，咁亦都咧作出个保证就系我唔会拆你，令你无家可归。咁点解无端端又会有第一次骰子嘅情况出现呢？嗱，喺1948年咧，其实咧个骰子嘅原因咧就唔系话我要帮嗰啲贫困嘅人啊，又或者系担心头先你讲啊会唔会火灾，而系咧个原因非常直接嘅，就系政府咧要收翻笪地。咁政府咧就系有一笪地咧，政府要发展。咁但系地上边咧就有啲寮屋居民。於是咧就政府嘅做法咧就係話，我要收翻呢笪地啦，我唯有咧就揾個另一笪地俾你自己搭翻間屋。於是咧政府咧就喺即係七姊妹山谷啊，即係喺北角咧七姊妹呢個山谷嗰度咧就劃咗笪空地出嚟嘅。咁當時咧北角都係比較偏僻嘅地方嚟嘅，咁政府就諗住都唔會發展嗰度噶啦。咁於是佢喺嗰度咧就劃咗笪即係空地出嚟咧，就叫啲人搬過去。嗱，咁所以當時嘅寮屋居民咧就曬置咗過去喺呢個北角地區。咁佢哋就搭咗自己間屋出嚟啦，其實都係佢哋想點搭就點搭嘅。咁搭咗出嚟之後咧，佢哋就形成咗一個村落，佢哋就改個名俾自己，就叫做健康村啦。咁就成為咧今日就係我哋今日嘅健康村個位置。咁呢個係我哋即係第一次咧見到咧有政府骰子嘅事件。 但嗰个情况系一个和平地去进行啊，定还是当中都会经历一啲嘅反抗？因为我搭咗屋喺度，我住得好地地啊，突然之间你要调我去第二个地方，仲要我自己再搭多次间屋，我谂有啲人都会反对 系 嘛？ 系啊系啊，即系一开始咁，当然系有啲反抗啦。咁亦都系一个无可奈何嘅，因为搭地系官地嚟， 咁 政府要收啊嘛。咁但系呢个就开咗个先例，就俾政府即系一个先例，就系话我其实可以搵一笪地方咧，就搬走嗰啲人咁 我去攞翻我想要嗰笪地。 我覺得呢個都有啲語言藝術嘅話，即係當然佢政府話呢啲嘅屋宇叫做霸王屋，即係霸王餐啲朋友，即係你食霸王餐就住霸王屋，咁啊喺官地上起樓咁啊。即係簡單講就係已經定義咗你係一件 非法嘅事， 非法嘅事， 即係你係霸王咯。簡單講就係 惡霸嚟嘅， 食咗仲大大聲咁嘅意思啦，係嘛？即係 搬你走，你仲要係 係啦， 都已經冇嚇懲罰你啦， 冇錯啦。 嗱、咁之後出現咗啲咩情況咧？就係、是、其實關鍵咧就係1950年咧，九龍城咧就發生咗個大火。咁、九龍城發生咗大火之後咧，又係成千上萬嘅人咧無家可歸。嗱，咁當時咧有好多咧民間嘅震災救濟嘅組織成立嘅，咁當時喺地區性咧有班華人嘅商人咧，佢就成立咗咧一個咧叫做九龍城火災救濟善後委員會。咁通常呢啲委員會成立咗之後，最主要都係派飯俾啲災民啊，派被俾啲災民啊，嚇咁樣嘅。嗱，咁但係咧呢個委員會咧，佢哋就有一個諗法啦，就話咧會唔會我哋都起啲屋俾嗰啲災民去住咧？咁呢個委員會呢，佢就同呢政府去商討，就話呢我可唔可以呢即係幫佢哋起一啲平房，咁等佢哋呢起碼有個地方居住。咁最後呢政府都好支持呢個諗法嘅。咁所以呢個委員會呢就喺何文田呢，當時係一個山頭，一個空嘅山頭嚟嘅，就起咗呢153間平房。咁大約每間屋呢就係25×10尺嘅，住一家四口。呢、這個呢就係第一批呢，即係有人起一啲平房俾一啲災民居住，咁係一個民間嘅自發。咁同一時間呢，就因為呢個九龍城大火呢，另外呢即係有教會呢亦都作出呢即係類似嘅舉動，咁就係呢就係當時嘅浸信會。咁浸信會呢有好多嘅信徒呢都係呢個木屋區嘅居民嚟嘅，咁佢哋大火之後呢，佢哋自己嘅信徒呢就冇地方住。咁於是呢佢哋亦都問政府啦，我可唔可以呢你俾笪地我起一啲嘅平房呢俾我自己嘅教友去住呢？咁當時政府亦都批准咗，咁佢哋咧亦都喺九龍城咧就起咗博愛村，咁就係俾佢哋自己咧無家可歸嘅教友去住嘅。咁呢兩個團體咧，九龍城火災救濟善後委員會啦，同埋咧浸信會咧，就起咗一個先例，就係話咧佢哋去主動問政府咧攞一啲空置嘅土地，通常都係一啲山頭嚟嘅，因為當時就政府冇諗住會發展呢啲咁嘅山啊，咁咧就起一啲平房俾一啲咧即係有需要嘅災民住。之後咧51年爆發東頭村大火咧，馬里諾旅修會咧亦都係做類似嘅舉動嘅，咁亦都係咧佢哋咧就向政府建議咧喺京士柏，亦都係即係何文田附近嘅山頭咧起呢啲平房咧，俾佢哋居住。 呢个同我哋上集所讲到，即系第三方，即系起楼嗰一个嘅情况，其实系相似 嘅。系啊，系啊。其实咧，当时咧，好多嘅慈善团体啦、教会组织咧，即系好受到咧美国基督教咧嗰个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 嘅影响嘅，就认为咧，即系宗教组织咧，佢哋要服务普罗大众嘅，就算佢即系咪教会嘅人咧，都要服务佢哋。咁用宗教嘅行动咧，去表现到佢哋自己教会点样去关心大众。咁起屋咧系佢哋其中当时喺香港咧一个好主力嘅服务嘅方法嚟嘅。咁而呢啲自发性嘅洗字行为咧，亦都俾政府咧即系一个先例。 艺我嘅古城，倾渠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嘅建築二咧，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啦，好多嘅寮屋區咧，其實都隱藏住好多嘅問題嘅，無論係衛生啦、治安啦等等。咁咧，如果發生火災咧，更加係一發不可收拾。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譬如咧有啲嘅教會咧，亦都會開始咧就幫手喺一啲嘅洗字嘅平房區入面咧，咁就去起一啲嘅屋啦，咁就可以俾一啲嘅難民去居住啦。咁但係咧，我哋繼續去睇翻成個嘅洗字嘅 嘅歷史嘅時候咧，有一個區分咧，卓然興咧頭先喺咪後咧都有講到，就係咧都好有回憶同埋感覺嘅，因為你就係嗰個區度成長長大 係 嘛？ 係啊，我細個就係住柴灣嘅，咁啊當然呢個親身經歷就冇我哋平時講得咁順時序啦，但係。generally 嚟讲，一般来说咧，其实柴湾睇翻资料之后咧，其实系各种类型，无论系写字区啦、写字大厦啦，各种人士兴建嘅公房咧，都喺里边系见过，唔同形态嘅都见过。咁亦都系我细个可能有啲朋友住噶啦，或者搭车会经过噶啦，种种都有留低。咁我最近咪睇好多资料时候，都笑，咦，原来以前小巴经过嘅十四座就系仅存嘅几座 I 型嘅唯一一座啊！即系我睇翻，诶，原来咁多嘢，咁但系当然亦都拆晒噶啦，冇留低。咁但系就只能够留下印象啦。咁啊，不过都系等卡文讲啊，即系呢个柴湾点解咁特别？ 嗱，点解会系柴湾咧？又或者我哋上一节讲咧何文田啊、京士柏呢啲咧，就因为咧当时呢啲其实系属于咧政府冇谂。谂住会开发嘅地方，柴湾喺港岛嘅位置嚟讲咧，咁当然系比较偏远啦。 除咗偏远之外，最大嘅问题就系咩咧？我哋话筲箕湾边边咧，其实系一座相当高嘅山。 系啦， 咁要由筲箕湾入去柴湾咧，其实你必须要扮嗰座山嘅。咁我哋叫嗰度做咧叫做长命斜。咁嗰座长命斜咧，喺 巴士都会 系啦，亦都系相当多嘅严重嘅巴士意外出现过，因为嗰条斜路系一直。上落去底就上落筲箕灣，咁上去柴灣成日都經兩邊斜路嘅。換句話說，嗰、那個區域如果以前計咧，電車亦都入唔到，因為筲箕灣電車就完啦。咁、所以你要落電車。半山過去咁都幾攞命其實。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一啲咁樣嘅偏遠地方，當初喺政府嘅規劃裏面咧，根本就冇諗住會發展嘅。如果係九龍就係何文田啊、京士柏啊呢啲咧，係喺山裏面嘅，即係政府就根本就冇諗住係開個山嚟發展嘅。咁所以咧，呢啲地方咧就成為咧日後咧政府咧正式嘅曬字計劃嘅時候咧，佢哋揀嘅地方啦。政府正式嘅曬字計劃咧，其實就1951年咧先至開始嘅。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咧，都係一啲咧自發性嘅。即係曬字嘅服務嚟嘅嚇，咁係一啲教會啊或者一啲慈善團體去做嘅。咁政府點解喺1951年開始呢個曬字計劃咧？就係、是、最主要因為咧1950年嗰個九龍城大火啦。1951年嘅東頭村大火咧，都令到好多人咧，即係無家可歸。嗱，咁政府當時嘅做法係乜嘢咧？佢就係揀嗰啲頭先所講嘅偏遠地方咧，劃一個地區出嚟，叫嗰啲人咧搬去嗰度。咁你搬過去，咁你就起翻自己間屋。嗱，政府就冇咧去承擔咧幫你起屋嘅責任嘅，佢即係劃一笪空地出嚟，你自己過去起翻呢啲屋啦。 即係如果我冇錢起，又冇人幫我，咁我喺嗰度都係露宿嘅啫喎。 係啦，咁所以咧，當時咧政府咧劃呢啲咁嘅地區嘅時候咧，佢分兩類嘅，即係兩個等級嘅其實。嗱，一隻等級咧，佢叫做即係特許地區 （license area）。咁喺呢啲地區裏邊咧，你一定要起一啲合標準嘅屋。嗱，咁當時咧，政府其實係預備咗咧一份咧圖則俾你跟嘅嚇、你嚟到你要起你要搬過去嘅話咧，你嚟攞份圖則啦，然後咧你就喺嗰度照住起屋啦。咁但係我哋一般人啊點識得起屋咧？尤其要跟政府嘅圖則去起。咁所以當時咧，政府咧就特許咗，即係揾咗一啲嘅即係盤頭嘅一啲即係承建商咧，係專幫咧呢啲人咧去起屋嘅。咁但係個費用咧就係你自己要俾啦。嗱、咁呢啲就比較所謂即係高級少少嘅曬字區啦。嗱，低級少少咧就會叫做 tolerated area， 即係容許地區。咁、就係 好鬼衰 啦，係啦，就係咧，即係話我容忍你喺嗰度起間屋。咁啊，呢個咧就係即係俾你搭乜都得啦， 即係唔使跟你嘅圖則啦。 係啦，唔使跟你圖則，你搭翻個即係鐵皮屋或者木屋咁都得啦。但係政府都有啲規限嘅。嗱，因為政府其實都擔心啊，就係話即係之後有火災嘅出現。咁、所以個規限係乜嘢咧？就係、是、譬如話佢會規定嗰個屋同屋之間只有少距離啦，一個群組嘅屋同一個群組嘅屋之間咧，都要留一啲我哋叫防火帶，即係 fire break 就係話咧，即係一旦燒起嚟咧，唔會咁快蔓延去隔離嗰度，咁有啲空隙、空位喺度。咁政府就係一啲好寬鬆嘅限制嘅喺呢啲咁嘅地方裏邊。 但係佢冇限到即係一個人。佢人均係有幾多個面積俾佢去起屋㗎？ 啊，咁 即係如果我真係有錢少少，頭先都有講到，即係有啲難民佢未必係即係窮㗎嘛，即係可能佢本身都係有少少錢，咁佢真係可以跟政府嗰個圖則起，會唔會可以起大啲咁樣咁啊霸多啲地方？ 我睇到嘅即係政府嘅檔案文件咧，就冇好仔細咧咁去標明嘅。咁但係咧，我有個朋友咧，其實就真係住喺呢啲咁樣嘅平房區嘅。咁當時佢嘅講法咧，就話佢嘅爸爸咧搬去嗰度嘅時候咧，嗰個所謂即係政府 府准许嘅承建商嘅判头咧，就会有几套图咧俾你拣嘅，咁就唔同价钱。咁、你想起大啲，咁你咪俾多啲钱起嗰只楼咯。咁、都可能有几款俾你拣啦。咁、但系当然都唔会系话你起个皇宫都得啦，因为始终系跟政府嗰个设计噶嘛。咁、但系譬如话喺个容许地方嘅嗰、那个 tolerated area 里边咧，咁就当然系每个家庭系有一个即系特定嘅 size 嘅地方。 所以就听落个名就麻麻地啦，同埋好似住都麻麻地。但系即系譬如以柴湾区嗰度为例，因为好早其实已经有水啦。有街喉啦，有電啦，咁其實喺嗰陣時嘅水平嚟講，有依啲咧爭好遠嘅啦，起碼都有乾淨嘅食水啦。你想要電力嘅時候有電力啦。咁其實我認為即係政府又唔係完全冇做嘢嘅，即係都有嘗試去俾啲嘢。 其實政府咧呢、這個咁樣嘅曬字嘅政策嘅諗法咧，就係話我將翻咧即係起屋嗰個費用咧，即、就、係、是、你自己個家庭負責翻。我只係俾最少嘅嘢嚟嚇，我就係俾笪地，同埋咧頭先你所講啦，就係嗰啲街喉啊、廁所啊呢啲咁，我俾你啦，或者入去呢條村嗰條路，我幫你起。街灯我可能帮你安装，咁政府嘅投入嘅钱咧就少好多啦，少好多啦。咁但系咧，始终咧都会遇到阿杰头先所讲嘅问题。喂，我冇钱咁点啊？即系话你每一间屋你都要起间砖屋，咁又要揾承建商去起。嗱，咁当时咧，所以好多人咧系唔愿意咧搬去呢啲咧划定咗出嚟嘅晒市区嘅，因为佢都始终觉得系第一系远。一定係遠㗎喇。第二呢就係佢冇錢。咁所以呢當時呢亦都呢顯身咗呢，就話有好多頭先所講嘅慈善機構同埋教會呢開始呢想幫啲人去做呢個曬字嘅行動，即係幫呢班想搬去曬字區嘅人。咁當時有幾個唔同主力嘅參與嘅機構嘅。喺1952年嘅時候咧，即係香港平民屋宇公司咧就成立咗。嗱，呢間公司咧，其實我哋咧上一集係提過嘅，就係而家咧喺咧大坑西村嗰個機構嚟嘅。佢當時成立咗嘅時候咧，佢就喺曬字區咧就起咗千幾間呢啲咁嘅屋。咁佢咧就有一個比較有趣嘅處理方法嘅，就係佢起咗呢啲屋之後咧，佢分期咧咁樣賣俾嗰啲居民。咁即係話你一次過你揾唔到個承建商俾個夠錢去起屋嘅話咧，你可以嚟幫襯我哋呢啲我哋起出嚟嘅平房，咁我賣俾你，不過你分期付款。 啊，即係好似供樓咁樣供啦。 係啦，供啦嚇。咁譬如佢就會係即係有一個限期，咁你分幾年，咁你就負擔翻嗰個起間屋嘅價錢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政府見到啊有呢啲咁樣做法嘅時候咧，政府嘅態度有少少改變嘅，就係咧佢會覺得我劃笪地出嚟叫你搬過去咧，啲人又唔肯啦，咁不如咧我就鼓勵啊呢啲咁嘅教會慈善團體咧，不如你哋去盡量起屋啦，你哋幫手起，咁起完之後咁我就。即係政府嘅曬字事務處同埋政府嘅即係社會局咧，先至去安排嗰啲木屋居民咧搬過嚟。 咁我哋咧其實都知道喺之前咧嗰啲嘅木屋區咧，其實唔係話淨係一啲居住嘅地方嘛，即係可能佢哋入面都有啲嘅商鋪啊，有少少嘅商户喺入面。同埋當去到一個全新嘅地方嘅時候，啱啱都講到，譬如係當時嘅柴灣都係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咁喺交通上面本身已經咁唔方便啦。如果佢唔能夠自己成為一個可以自給自足嘅小社區嘅話，咁其實對於當地嗰啲嘅曬字嘅居民嚟講，好多嘅不。 其實當時所謂的曬字區咧，因為頭先所講的原因咧，出了很多花款嘅。嗱、本身政府的角度已經有兩類型啦，一類型就高級啲，一類型就低級啲啦。 都是其實同一個 area 入面啫，係 嘛？唔同 area 嘅，通常咧、就即係低級啲，所謂嘅即係 tolerated area 咧，就更加遠，更加 再向東啲， 再遠啲嘅地方嚟嘅。我哋所講成日都講何文田啊嗰啲咧，通常都係啲高級啲嘅 license area 呢啲嘅。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因為有其他嘅教會啊，一啲嘅慈善團體嘅參與咧，佢哋亦都起一啲村出嚟嘅喎，咁、變咗咧個花款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嗱，譬如頭先阿卓源講嘅柴灣咧，就真係呢幾類型都有。啊，柴灣咧有政府嘅曬字區，又有教會咧，即係循道衞理會咧起嘅愛華村，咁啊教會自己起嘅。嗱，咁而且咧唔同嘅組織咧，佢哋處理嘅方法有啲唔同嘅。頭先我哋所講咧，香港平民屋宇公司咧，佢就用分期付款嘅方法。 係啊。 但係另外咧，譬如教會，好似頭先講嘅循道衞理會咧，就係佢起完之後，佢自己咧會管理翻嗰個屋村嘅。嚇，咁成條村係屬於個教會嘅。當然啦，佢成條村屬於個教會，當然有佢嘅好處啦，因為佢會起埋教堂啊，起埋好多其他嘢。咁另外一啲組織咧，佢會有完全唔同嘅做法嘅。譬如瑪利諾修會咧，起咗好多樓嘅，但係佢哋起完咧，佢哋就會。 會即係直情送咗俾政府嘅，即係佢只係咧即係好似係奉獻起好多樓咁樣。咁但係即係起完之後，其實咧呢啲咁嘅社區咧，因為咁多呢啲嘅慈善同埋教會嘅組織去參與咧，其實佢哋喺入邊咧，藉住呢個機會咧，係做咗好多社會服務，譬如佢起咗好多教堂啦，同埋起咗好多學校。幼稚園呢啲嘅，或者一啲社區嘅設施，咁啊形成咗頭先咧。雖然呢個社區冇咗以前嗰啲可能工業啊或者片場呢啲咁誇張嘅例子，但係咧佢就會形成咗一個社區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啲人咧家庭嘅成長啊、家庭嘅生活嘅。而家我哋睇翻譬如何文田啊、柴灣啊呢啲咁嘅地區咧，你都會見到有好多學校喺嗰度。嗰啲學校其實咧最早期根本就係喺嗰個即係平房區裏邊嘅學校嚟嘅。 係啊，宗教史角度嚟講，譬如即係衛理會啊呢啲嘅即係最初喺美國開始嘅宗教團體咧，其實佢哋都以辦學啦、辦醫療啦為佢哋重要嘅即係宣教嘅宗旨，即係佢哋用呢個方式從事宗教活動。咁可能佢嚟到香港之後，佢話除咗辦學同埋醫療之外咧，更加緊要嘅你先要嘅令佢哋有地方住，係咪？所以依套三為一體嘅做法咧，其實都好重要。唔單止香港，其實澳門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包括我父親佢都話，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係教會係派牛奶嘅。咁牛奶呢件事本身喺60年代澳門又都唔係咁簡單嘅，即係話有派牛奶呢啲嘅事。咁喺香港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咁背後你會見到就係當政府本身嘅角色係嘗試係抽離嘅，唔介入嘅。咁然後即係香港就可能係要依賴呢啲各種各樣嘅團體去做。咁呢個可能亦都係東亞嘅集體記憶嘅，譬如韓國啦。都有呢啲咁嘅事嘅，即係都有要靠住啲宗教團體去做，咁所以呢個都係當時如果要講50年代嘅時候，即係亞洲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築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讲到底咧，政府都依然系主力系。即係鼓勵一啲團體去幫佢手起屋，而佢自己亦都冇去即係負起呢一個起屋嘅責任，只能夠係佢呢個階段都係撥笪地出嚟 嘅 啫。 係啊，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呢個情況嘅，亦都同我哋咧即係上一集講嘅咧一脈相承嘅。上一集所講咧就話一開始嘅時候咧，政府都係咧係戰後都係鼓勵，係無論佢係同私人嘅發展商啊，或者係去叫公務員自己起合作社啊，又或者去叫慈善團體起屋一樣，最初嘅做法咧。都是政府是有地的，是有这个资源的，不过他不想洗钱，亦都不想之后一直孭住这个责任，所以他都是鼓励其他的组织是参与去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的。这是一个早期的政策来 的。嗯，那有些什么事件是令到他这个想法是改变呢？因为稍后都知道即政府都自己起一些公共的房屋，而且是广义来讲。那其实当中后面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件，是不 是？当中后面发生咗咧一啲好复杂嘅事件咧，我哋会系即系下一集咧会详细再讲下嘅。但系咧又比较简单嘅一个即系解释咧，就话譬如好似以我哋平房区为例，点解后屘冇咗平房区嘅咧？咁最主要咧就系话平房区咧系俾嗰个骰字大厦，即系七层嗰啲大厦咧所代替嘅。嗱，咁点解骰字大厦会出现咧？咁最直接讲法就话即系石硖尾大火之后就会起骰字大厦啦。但系咧就更加基本嘅原因就系咧，政府原本划呢啲平房区咧系谂住嗰啲地方唔会发展嘅。啲柴灣啊、何文田啲山頭，諗住唔會發展嘅。但係咧，香港係戰後咧發展嘅步速咧，其實就好快，好快你就會覺得，哎、喂，何文田，哎係正九龍喎、啊，不如即係攞埋嚟做其他嘢啦。柴灣都唔係好遠啫。咁開始咧，就政府就會覺得，我其實都係想發展呢啲嘅土地。咁佢就覺得，喂，其實我搬咗嗰扎人過去，但係咧嗰扎人係喺度起呢啲咁嘅平房咧，唔係好划算喎、 嗯。 一個咁大笪嘅地方，你就起一層樓。特別係咧，我哋上集咧其實講咗一個例子出嚟嘅，就係話嗰個模範村同埋咧房屋協會起嘅常理屋村，呢兩個屋村咧其實係最早期嘅兩個即係私人參與嘅廉租屋嚟嘅。呢兩個屋村咧俾到政府咧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啊，就話喂點解要起平房啊？你不如起四五層高嘅樓，咁咪可以即係住多啲人咯，同一笪地啊。咁所以咧之後政府咧就覺得誒唔好再起平房啦，應該起七層嘅大廈啦。 嗯，咁跟住就去到真係由即係。政府出头去自己去兴建一啲嘅骰子大厦嘅一个时段啦，咁呢个咧我哋留翻 下一集咧会再同大家去详细咁样去讲。 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都想同大家去即係討論翻一啲嘅房屋嘅話題。咁呢啲話題咧，其實即係由古至今，可能都係會大家都有一啲嘅同樣嘅一啲思考喺入面嘅啦。咁啊，究竟啊係以前嘅一啲嘅諗法，會唔會都影響到依家嘅人，或者我哋都可唔可以有啲嘅借鏡咧？我哋講緊今集都係好多係啲居住嘅問題啦。咁政府佢喺當年咧，就喺戰後嘅時候咧，咁佢主要嘅責任咧都係劃一啲地出嚟，頭先都講到啦，就冇話真係去為你嘅即係居住嘅地方咧做一個好全面嘅保障咧。咁究竟一個城市嘅市民或者即係廣義去到一個國家嘅公民啦，咁佢哋嘅居住嘅權利啊，究竟有冇呢樣嘢嘅咧？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值得討論嘅問題，即係究竟係我有錢先至有地方住。定係其實我係呢個國家或者呢個地方嘅市民啦，我都應該有一個基本嘅居住權嘅咧。你有冇點樣睇？ 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天賦人權啊、生存權啊，種種嘅問題嘅。即係唔好講外國或者唔好講其他地方住咧，就算係中國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講過，即係食嘢啊。生存其實係一個重要嘅生存權。咁其實國家領導人都講，即係我哋要有呢樣嘢嘅。所以我諗我哋自己都有呢種咁嘅觀念，就係人係應該為自己求生存係好合理嘅。咁所以喺今一集嘅最初都講啦，或者建築業嘅第一集都有講，人類嘅起點就係要起一個遮擋自己、令到人自己避開風雨或者避開危險嘅地方。几时开始呢一样嘢成為咗香港集體嘅焦慮咧？係嘛？即係我哋而家今日我哋香港人嘅集體焦慮就係、是。冇地方住，即係我諗食大家都唔擔心，但係冇地方住咧，可能八成以上香港人咧，成日都會念字在詞，擔心嘅問題。咁點解會係咁咧？當然我哋都喺呢一季講香港嘅時候都有講過，即係土地上擁有權嘅問題啊。我哋所有嘅土地都唔屬於我哋嘅，所有土地都係屬於政府嘅。咁但係係咪就係翻翻去我哋今日講曬字嗰樣嘢咧？就係、是。系咪嗰啲嘢其實就係唔係我哋嘅咧？定係其實我哋應該有一個地方係政府應該有啲責任係俾一個地方我哋住嘅咧？咁樣、即係用依咩形式都好啦，即係幫手又好，俾又好，點都好，即係係咪其實可以應得嘅權利咧？定係其實唔應得嘅咧？咁我諗係今依一我哋應該要討論下嘅問題。 係啊，其實喺即係研究房屋嗰個發展嗰個角度咧，嗰個思潮咧有一個好重大嘅轉捩點咧，就係話。以前啲人會認為房屋咧係一個個人嘅問題，你揾錢翻嚟係為到你屋企人建一個家係你自己嘅問題嚟嘅。啲人就成日講你唔生性，你瞓街嘅喎，咁你瞓街係你個人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咧，即係近代嘅睇法咧係轉咗嘅。近代嘅睇法咧就會認為住屋咧係一個人權嚟嘅。啊，呢個直情喺聯合國嗰度咧，直情係寫埋出嚟嘅。住屋咧，住房咧係一個人權嚟嘅。每個人咧都應該有個權利咧，去有一個 shelter， 有一個地方咧係即係遮風擋雨嘅地方嚟嘅。 我哋話即係社會學啦，數學嚟住社會學咧最基本嘅其中一個定義就係話。如果一個人唔勤力咧，你可能問佢：喂，你係咪去讀書啦？考好個試，你咪有工做咯咁。所以一個人嘅失業咧係個人嘅問題。咁但係500,000人失業咧，就唔可以用一個人努唔努力啊、讀唔讀書去解決。 啊，冇錯。 咁所以社會學基本定義就係話，當嗰啲問題唔係一個人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唔應該用一個人嘅角度去解決。咁即係譬如我哋聽到圖爾幹、堆勤，佢就都經常去講呢樣嘢。所以你唔可以淨係話啊，佢有問題或者去講。當出現一個大型嘅規模嘅嘢嘅話咧。政府是一定有角色。 是啊，咁所以咧，如果住屋是一个人权嚟嘅话咧，咁而住屋呢个问题是出现咗问题，咁嘅话咧，我哋就要去諗啦。譬如我成日都问我啲学生嘅，就係话咧，如果你见到香港有人冇钱去买嘢食。以至佢餓死或者以至佢即係營養不良，你接唔接受得到咧？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我接受唔到啊，點可能喺我哋社會上面出現有人係餓死㗎咁？另外就話，如果你覺得有一個小朋友佢屋企好窮，以至佢冇辦法去讀書，你能唔能夠接受咧？咁啊，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唔能夠接受啊，即係得到教育應該係人權嚟㗎嘛，喺香港呢啲咁嘅社會。咁但係相反啦，如果我哋而家住喺一個好差嘅環境，或者有啲人要露宿街頭，我哋咁多露宿者，點解我哋又會接受得到呢？我哋覺得有嘢食、受教育係人權。咁如果住屋都係人權嘅話，我哋同樣都唔應該去接受有啲人住喺一個好差嘅環境，或者有啲人冇屋住㗎喎。 係啊，舉個例子，譬如我都見到深水埗，譬如我見到你天橋，成日天橋都封住咗啊，原來裏面上面係有啲露宿者喺度住咗，因為嗰條橋其實可以唔行嘅，所以冇人行嗰條天橋。亦都唔係政府封咗佢嘅，但係其實就係啲露宿者封咗兩邊，又深水埗條橋就係咁。咁我都會諗啊，即係佢哋真係咁樣。咁有陣時我都會覺得啊，佢哋咁樣封嗰條橋，好似冇公德心。但係調翻轉用今日建築業嘅流程，你會覺得 其實佢哋都要有地方住，係咪？即係點解我哋香港人會對依份街嘅人係咁諗嘅咧？即係覺得佢哋係有問題或者點？即係而香港嘅樓市又咁瘋狂，租金又咁高係嘛嘅時候，總有啲人收入冇咁高，咁佢點負擔咧？或者總有啲人失去咗自己嘅家庭嘅庇護係嘛？ 或者失去咗賺錢能力 係咯？ 咁呢個就係政府嗰個角色嘅問題，即係或者係一個地方嘅管理者嘅問題，即係你可以點樣去解決？如果我哋真係覺得哦，有人冇地方住呢一個係一個城市入面好重大嘅問題，係一個牽涉到人權嘅問題。好啦，咁個問題可以點樣去解決？咁呢個先至係個重點。咁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問題嚟嘅。當然啦，我都有聽過有啲嘅地產商或者一啲嘅人去講，其實唔係㗎，你賺唔到錢去貢獻唔到俾呢個社會，你係連住嘅權利都冇嘅，都有人咁樣去講過。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當作我哋暫時有個結論，就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而政府以呢、這個管理者或者个管治者嘅身份，系咪应该都有佢嘅责任去做一啲嘅嘢去解决咧？咁依家其实香港政府就系做紧嘢嘅，都冇人话可以话佢唔做嘢啦。咁啊，有做紧嘢嘅。咁譬如一啲嘅公共房屋啊，或者起楼啊等等，或者唔同嘅措施咁。咁但系呢一啲嘅措施可唔可以帮助到依家我哋话喂居住环境好差嘅人，或者系甚至系露宿嘅人，究竟系咪真系好实在地去帮到呢一班人呢？咁呢个我觉得系个问题嚟嘅。好啦，咁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头先都预告过啦，下一集嘅建筑二呢，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讲喺呢个难民潮底下，徙置大厦呢同埋一啲嘅我哋话廉租屋呢亦都将会诞生啦。咁呢啲嘅历史呢留返下一个礼拜一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呢再同大家慢慢咁样去讲啦。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